亲？ 上你家提亲呢，再把你娶回来。 我家人要是不同意呢？ 不会的。 我家是书香门第，姐姐们嫁的都是名门，最不济也是商贾家庭。 我也是啊，何家多有名呀，整个山东省都有名的姓。 我爷爷喜欢文化人。 我也有文化，我还会洋文呢。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？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。怎么天天念着回去，家里有情郎啊？ 还真有，爷爷想把我嫁给一个好友的孙子，是个学生，听说还要申请公费去留学，学成再回来报效祖国，日后定是国家栋梁之才，不像你占山为王，欺压百姓。 你哪只眼睛看见老子欺压百姓了？ 人家就不会以老子形容自己。 行，改了，我可不欺压百姓。压压你倒是不错的。 何峰继续看白云，他说着说着邪笑起来，翻身压到他背上。谢池哪经得住这重量，气都出不来。何峰笑着咬一口他的后颈，谢池挣扎不开，反扣手拽他，这一动后颈的伤疼了起来。何峰见他皱眉，放了他，翻到旁边去。谢池脸都被压红了，坐起来顺了顺气，随手扯两根草砸他。悍匪！何峰浑身舒畅，手支着脸侧躺着看他。 要不我也去留个学，带你一起去。 你去学什么？ 什么都能学。我才不去洋鬼子的地盘呢，我的山我的果就很好了。再说了，学生有什么好的，禁不住我一棍子，他敢拦我就剁了他的手脚，你不嫁我就硬娶，谁敢拦路我崩了谁。 何峰翻身过来，从怀里掏出一颗紫红色的珍珠 给你。 谢池怔了怔，何峰塞到他手里。 挑了很久了，这颗最大最好看。 谢池心里一阵暖意，麻酥酥的，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。 喜欢吗？ 以后不叫你何棒了，叫你珍珠。 你就不能起个威猛点的爱称吗？我一爷们儿，你叫我珍珠。 珍珠，珍珠。何峰看着他的笑容，心里更痒了。他拉住他的手腕，把人按在身下。谢池要推他，何峰扣住他的手。 别动，让我亲一口。 谢池看着他的脸，没有挣扎。何峰没有亲他。 你为什么躲着我？那天晚上不是愿意了吗？ 那天情况特殊，没想太多。 后来想了什么呀？ 想很多。 说说。 我害怕了。 怕什么？ 怕你只是一时兴起，得当了玩腻了就不要了。怕像九妹那样被送来送去，这要是落在别人手里我更走不了了。害怕跟你有了关系就不想下山了。 你这脑袋里面成天琢磨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啊，我哪舍得把你送给别人呀？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睡了你就会对你负责，我会娶你，八抬大轿迎你过门。啊不，八抬不够，最起码80抬，让你风风光光出嫁，羡慕死你那些姐姐妹妹。等咱们成亲了， 你想回娘家就回，爱住多久就住多久。不过你要是长时间不回来，我三天两天带着一帮兄弟去找你去，可别吓着老丈人。 谁是你老丈人？我爹可不认你。 他不认我不管，你认我就行。你要是不喜欢住在山上，那我们就在山下住。老裴家隔壁刚好空了一间大宅子，我去买下来给你。你想爷爷，我们就把他接过来，我让青阳子他们都躲远远的，保证不吓着他老人家。你喜欢你家乡的食物，那我就隔三差五差人去给你买。我不要三妻四妾，女人太多了烦得很，唧唧歪歪吵得我头疼，我就娶你一个。 谢池忽然红了眼，从小到大除了爷爷便无人这般疼爱他，涌上心头的不仅仅是感动，更有无边的委屈。在这山寨的近一个月里，心里憋了太多的事儿，太多的话。他经常想起从前九妹撒泼的样子，梦到宋清涛的鞭子，以及宋莽死前狰狞的面孔，难受到彻夜难眠。何峰擦掉他的眼泪。 你哭什么呀？这么感动啊？ 你好讨厌。 身上还疼啊？ 嗯。 什么？听不见。 疼。 我聋了？哎呦，我怎么听不见呢？ 薛之手撑在他的胸口，想要推开。他看着他黑润的双眸，身体脱离控制一般，双手从他的胸口慢慢滑到背后，搂着他的腰。不疼了。何峰手伸向他的衣领，薛之握住他的手腕。等一下。 怎么了？ 在这里不好吧？ 没人会过来的，这是周围最高的山顶了，只有鸟看得到。